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罪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在家打冷他也不敢露。 宋之，拖出去，自。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我们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歌，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 各位好，我是徐然。这样的 拍的过瘾啊， 特别过瘾。我终于有 终于不用手了。 对，一会儿等我们的直播系统，现在直播系统崩溃了，一会儿等直播系统恢复了以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桌子上终于多了一块醒目、啊、 也叫穷摔是吧？嗨， 对，现在呢，这是 FM98.2 AM927，每天晚上6:45为大家送上的今晚有戏节目。我们982呢，不仅可以听，而且可以看，所以大家也可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您在右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一点，然后现在就可以看到我们在直播间发生什么情况。 没错，同时呢还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手机 APP 盒饭 Life 直播平台，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并参与互动。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所有人鼓掌， 谢谢谢谢。 来，今天有朋友来哈，来介绍介绍， 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嘉宾。我们今天阵容极其强大， 主要是人多， 他们是五剧追星星的人的主创团队，分别是导演夏明，欢迎 欢迎欢迎欢迎！ 我跟你说，别随便编排别人，你知道吗？ 跟大家打招呼，夏导。 夏导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追星星的人，导演及编舞夏明、 哦。欢迎 欢迎欢迎欢迎！ 嗯， 你是哪人？ 长春人啊。 哦， 脸红 了。 我老想是不是、是不是跟我一个地方？没发你呢，小伙子。 我云南的昆明。 好，那更 来欢迎一下演员孙欣。 欢迎孙欣。 大家好。 以及还有， 以及还有 演员高毅， 欢迎高毅，小美女啊，嗯，怎么这么淡的来，能不能热烈一些？ 欢迎，大家都被颜值你知道吗吸引了， 是吧？ 目光拔不出来怎么办 啊？ 忘记了鼓掌。 那你对，哎呀，哎，真好看， 哎、好美啊！是在说 孙欣你真棒， 对，是在说你， 是吗？哎呀，谢谢 孙欣，哎，怎么就 Q 到我？ 脸都红了， 我脸都红了， 没有你这么黑看不出来。但他长得太立体了， 他其实不黑，他挺白的。 这 是 化妆画， 化妆 还没卸妆， 打得很立体。 我是白的，但是这 孙欣离这话筒稍微近一点哈，把话筒稍微拿到你的面前， 哦、 对对对，可以移动的。 为什么把帽子摘了？ 帽太丑了，发型太丑了。 没关系，你人帅啊， 上镜挺好看的，你这样戴着特别像一民工。 不， 好看，好看，好看， 算了算了，还是戴上。 没骗了的。 你戴着没有人给你刷飞机啊，快点摘上。 不用不用飞机，大炮就行了。对， 我们现在在这个盒饭 Live 的直播间，这大家可以搜索活力982。对，像刚才三位演员，就两位演员导演说的啊，可以给我们小礼物刷起来了，可以给我们的互动起来了。 上药啊，您这 啊，那怎么 一般怎么办呢？这不都是要吗？是吧？ 那怎么办呢？这人我跟你说，人生在世就得主动点，你知道吗？ 你别这个醒了，别老一天放你这。 给大家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终于正经玩意儿， 各位看一看啊，这就是我。 你没见过这东西吗？ 我们终于节目组给我们开始配备这个。 真不是，是咱导播老师给配的。 啊，导播老师你太棒了！之前我都是拿手生拍啊，我天，人肉醒了。 由咱走，拿走，不让正脸他们组用。 好嘞，我看这可以。 来，今天咱们主要邀请三位来呢。说的就是他们刚刚的这个编排完成， 刚刚是谁 演出成功的这个舞剧叫《追星星的人》啊。那么这部剧呢，我昨天看资料，一直看到了今天。我拉着网看的， 就是他看到了凌晨2点，主要说给领导听了，知道吧？ 啊， 嗯、对，你再问一遍，哪儿没懂？ 啊， 不用接这话了，不用接这话了。 嗯，这个。我最开始因为他把所有的剧本都拿给我看，我看的时候就因为我确实刚才和夏导聊的时候还说你平常喜欢看什么剧啊？我可能真是就是话剧多一些， 你说你 舞台剧对我、 哦、 舞台剧我还真的少，就是舞剧我还真的少，因为有的时候说实话看不太懂啊，这可能就像一个门子一样，有些人说比如我特别喜欢曲艺，就是喜欢这个相声啊，这个比如有些戏啊京戏啊什么的，嗯。那么很多人说看不懂相声，听不懂评书 啊， 这个我觉得很难理解哈、啊。但是舞蹈是不是跟这个让你们觉得一样的，这种都事儿都理解不了，你简直不可理喻，吓到。 我觉得它不像，我觉得身体的语言跟你正常的表达的那个文字或者是我们平常说话的语言确实是它的维度跨界比较大， 对， 它相对的表达方式很抽象，但是它其实也有，但是我觉得更直接的那种情感的力量恰恰是来源于你的行动，你的身体，才能表达出就是你言语无法表达的那一层，所以我觉得它的内容和它能传达的信息应该是更深层的，只是不是说我饿了，我今天想吃饭，这种用舞蹈可能没有办法表达，但是当你非常它情感很浓烈，想大笑或者是很需要安慰的时候，可能一个拥抱，或者我轻轻擦去你的眼泪，这都是行动，这个时候我对你说什么都没有意义， 对，肢体， 所以这是舞蹈或者是你身体最有魅力的地方。 对，但是你看我们学播音的时候讲过啊，就是这个信息传达，其实有声语言，我们除了管有声语言之外的一切的表达方式都叫副语言。这是播音里面讲的，那可能在其他的学科里或者是门类里面不这么定义，但我就说我们自己专业的事情。对，他这个事儿呢其实是这样，就是说大概通过怎么讲，就是有声语言传达出你这个信息的含量大概只有30%几，恐怕其他更多的全都是靠肢体语言或者说我们说的副语言，包括表情、眼神、动作等等。那这一块的话，舞剧我们应该怎么去看更好？ 我可以修正一下吧，就是我们做的是一个舞蹈剧场， 舞蹈剧场， 比较区别于传统的舞剧，就是舞剧这个概念最早是从俄罗斯传过来的，它是将那个戏剧，就是传统的戏剧的一个完整结构，然后用舞蹈的方式表达出来。但是舞蹈剧场呢是德国，皮纳包是。那边兴起的一个新型的表演形式， 舞蹈剧场和舞剧是两个概念。 对，它不是线性叙事，它可能更注重创作者一个情绪的表达，然后它也没有严格要求你舞台上所配备的东西，你可以把空间打开，或者是你可以跟观众有交流，甚至你可以把你的剧场设置在任何的地方，或者你可以把任何不属于剧场里的东西搬到剧场上来，甚至你可以不只是用一种语言，你可以多语言或者跨媒介，在你的空间内去展现你想要表达的东西。 也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错误的概念，就是舞剧实际上它是一个条条框框很多的这么一个艺术形式，是吧？而 它比较就有点像京剧了， 一板一眼， 对，它很 规矩， 我们的精华就是传承下来的精华嘛，它都是有很多的规律和规则需要遵守的。 行，那咱们就大概知道这个概念之后来说一说，就可能让我们它这个艺术形式是不是不是很长啊？发源时间？ 应该不超过100年吧。 哦，其实来说算是一个年轻的艺术形式，可以这么理解吗？百年对于一个艺术形式来说的话，应该不是长， 比较年轻。 那好，让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大概这部剧，说的是啥？讲的是 什么？追星星的 人，为什么要叫追星星的人？ 就是说，就我们节目是一个可以畅所欲言的地方。是看三位， 我们最能喷的那个人没有来，我就觉得， 不是喷不要，有我们俩就够了， 有你就够了。 那您能告诉我，您先第一眼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你觉得他给你？ 我光看名字吗？ 对， 哦， 就是 追星星的人，追星星的人。 对， 我想到的是那个来自，不是来自星星的，就是那个不是，嗨，星星的，不，是星星的孩子，就自闭症。 星星的孩子， 我第一反应是这个，而不是说真的这和一个天文学的天文学家。的一个故事有关系，我不知道。 但我觉得女性啊，要读到这个名字，应该想的是想念，比如说，可能有一个故去的人，或者是有一个你过去的故事，它带有的一种情怀，还有一种思念，就是这是我女性视角吧，可能跟老爷们儿想的不太一样哈。 对对对， 我会是有这种感觉，是吗？ 所以呢？ 对，所以说就喜欢跟你们俩聊天嘛，就是我的 意思，都没说对， 都被说出来了。 啊，真的 ？No， 来说一说这个剧，真的。 其实天文学家的这个是这个天文学家这个大的故事的背景是这个作品的一个底色吧，就是 真的有，他说对了， 我看了。 嗨、哎，你别播了，我 你没看，不，你别看了、 因为今天主要是我来负责这个整个稿子，他就是来，你还要嘉宾费那个？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我把你那事儿都说了。 嗯。 那其实这个底色就是最早打动我的实际上是这样以这样的状态生存的一群人。 来说哪一群人他们不知道，听众和观众都不知道。 嗯，我可以念吗？ 可以 可以啊可以啊、 你要念得好就念，念得好就说。 那些深运宇宙与星空的人，在哥伦布时代仿佛掌握了未来的预言家，在当下却成了大隐隐于世的异想天开者。实用主义被城市之光包裹，星星逃离了夜晚，寻找他们的工作本来是浪漫和令人憧憬的，如今却被认为过时、愚昧、不接地气、不解风情。生活被定义以共性的面貌，隐忍于每个深进社会巨变的人心中。一个忙于追星星的父亲，冷落了身边的女儿。他离星星越近，女儿离他便越远。女儿的社会化成长，构成他与父亲日渐疏远的矛盾。我想这正是上一代的浪漫主义和这一代世俗化之间的矛盾吧。 他这段话其实是用来导演的给大家导读的那么一个过程哈。 其实你想想这个过程，我觉得我作为女儿啊，我就能有感触。对，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小的时候爸爸的这个角色总 是 特别特别忙。 你是眼眶湿润了吗？ 没有 啊，打 我眼睛自带光芒。 这个时候可以刷飞机了、 哎、你真的眼睛红了、 啊、没有眼睛红啊，我真的是因为、 干啊。好，来，我说回来，说回来， 就是我作为一个女儿，我作为一个女儿听到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背景介绍吧，其实我还是觉得挺能感受到他们想表达的那种，你知道吗，很充沛的那种感情的。你能懂我的意思吗？ 嗯， 就是因为他在成长过程当中，刚才下面有一句话，就是女儿在社会化的成长过程当中，这其实就是在不断的日常生活、学校、就是生活当中，你会觉得父亲这个角色可能离你特别特别远，因为父亲可能在忙着追他的星星。 嗯， 啊，就这种感情其实是很充沛的。然后他们这个题目，包括这个背景，我觉得就是铺陈的特别好，可能。就像我特别能被击中，我是女性群体嘛，然后你看男性群体，他现在是个父亲， 那您的孩子是、 他好像是儿子， 他 是儿子，嗯，但是我觉得你从父亲的这个角度，因为他很忙， 对， 天天忙的都不得了啊、也不知道忙什么了是吧？然后就每天特别忙，他呢其实跟孩子陪孩子时间真的特别少，他老跟我们抱怨说他跟他的儿子。父子关系不好，我觉得就是因为他太忙。所以刚才这个背景其实完全能击中我们两个人。 是因为对，我自己的情况确实因为我早班早很早，然后还有一个晚间节目，所以我早的时候出门的时候他还没醒，我回家的时候他已经睡了。就是我天天回家的情况下，我有十天没见过他。 你好适合去看看我们的剧了， 是吧？啊，可是你 他适合演吗？ 不是跳不起来。 我们是一个老父亲， 我 的老父，哎，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我的天哪！ 默契，默契，太默契了！ 我的妈呀！ 下一回就不一定了，我们还是互相拆台的时候说。 对， 来说回来，那么这个故事的蓝本是从哪儿得到的？ 是我最先看到威斯塔的杂志的一篇报道。这篇我特别那个羞愧的说，我们的名字实际上就是跟这个报道是一模一样的。他的名字就叫追星星的人， 就直接用了嘛，因为最合适、我觉得。 对对对，然后他讲的是北大的一位教授吴学兵，然后他的一些就是他的工作，他日常很日常的工作，以及他30年来一直坚守的这样的一个信念。然后最后他终于找到了那个120亿万光年之前发射出来那个光，120万年之后才被我们看到的那个星星，他终于捕捉到了。他用30年的时间在做这个。对，那位北大教授叫吴学兵，所以这个事情很打动我。然后那篇文章写得非常棒。所以就是激发了我这个创作的初衷。 那之前你如果要编剧的话，或者想做这种剧的话，一般都是什么样的取材标准呢？这个问题呢，我们整点之后再来回答我。稍后见。 你可以想一想先。 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呀！大连老黑二连酷，里头凉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还在那打冷战不打住。 宋芝，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2 AM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各位好，我是于浩。 各位好，我是徐冉。大家呢现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活力982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找到我们，然后您点击一下右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在直播间里给大家呈现的一些表演啊，包括我们的一些互动的情况了。 对，再说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吧，98982魔力工厂啊。 嗯， 然后呢，如果各位想通过手机的 APP 去看我们的直播的话呢，就要可以找到我们的深度合作伙伴，叫做盒饭 Live 平台啊。 嗯，但是今天我们这个在盒饭 Live 上的这个平台推流可能稍微有点问题，可能会比较卡啊。 是， 如果想看视频直播的朋友，还是可以就选择微信公众平台，就刚才于浩 魔力工厂， 对，982魔力工厂。 另外，我们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鼓掌。我老在这拍一下， 就找不着了吧？ 对，在这儿。 那我们刚才问了问夏明导演，就是这部剧它的创作来源，他其实也简单跟我们说了说，是来自于一个 很吸引他的一个报道， 北大的一个教授，吴学兵， 吴学兵教授， 这个故事其实还真的是很能戳中我们现在，尤其是现代生活人吧。 所以说，就是作为导演也好，编剧也罢哈，那肯定有很多周围的元素去吸引你，然后影响你，感动你。为什么就这一篇让你拿出来作为自己第一个独立的舞蹈剧场？ 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也算是人生中的一个需要选择的一个节点吧。 啊 哦， 然后这篇文章这个人物 是自己干还是怎么着？是这意思吗？是这意思啊？你接着说。 然后就是看到那个这篇报道，然后我觉得就是不管你做什么吧，然后你坚持你自己喜欢的，不管你有多独特，这个世界是可以包容你的。 夏导，我忘了告诉你，我们这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 你切我没切我？ 他切，他应该 切了。夏导特别可爱。对。就是我觉得可能他习惯于用自己的舞蹈或者肢体去表达自己的感情吧。我们问问两位演员吧。 好 啊，于浩说他在看资料的时候就发现这部舞剧有一些台词是比较接地气的，是吧？浩浩 是。 比如说呢？ 比如说大学顺利毕业了，近几年来没有什么大事发生，二叔来了。二叔这个称呼直接就是因为这个舞蹈啊的艺术形式呈现出来，就让我觉得特别高大上。因为我是一个不太协调的人。 哦，对，因为胖啊。 不是，我以前是个瘦子。 啊， 然后呢，就不太协调人，所以我腿特别硬，铁腿一样的人，真的就弯腰90度，你看他手， 对不起， 校 长，我的腿 就特别特别硬，所以我就觉得他离我很远，然后我觉得表现形式那么美，我有时候看不懂， 就跟你实际 二叔一出来， 就觉得这事儿跟你有关系。 因为我为什么要说二叔？二叔是东北人的说法，对，咱们这个标准化是二叔啊。然后， 但是我除了东北之外，好像没有特别讲究说要叫二叔的吧？就因为我可能会叫叔叔或者是伯伯，就很少说二叔。好像我只听过 多，你比如你二叔、 不是 三叔， 我的意思就是说二叔三叔就这样，我们都只叫叔叔，就不会单独说叫二叔和三叔。我的意思就是叫二叔和三叔，好像我只听过东北朋友这么叫。 没有吧？我们那边叫大爷。 我那边 啊，大爷、二爷。 他说叫大二三四这样排序的。 我们叫大爷。 我们那边也排。 对 啊，都排是吗？ 大爷后边的那个。 所以就只能这么，只有你、 就是我见的人太少了，朋友圈窄。 不是不是， 好吧。 对啊，他一出来之后，然后哎呀，我就觉得特别真实， 真实是吧？ 还有一处就是说高毅的那段独白哈， 嗯， 就是我家在街，哦、这真是你家是吧？ 这好，不要说， 这真实的是吗？ 他会说他的地址， 这是我 他的地址 最原始的家，最原始老家。上小学 他会说这个地址是多少多少栋，一门四零二， 嗯， 四零二会让你觉得他是不会，比如特别跳一个，好像这楼层，哎呦，好特别。比方说一零一， 嗯， 是不是就很特别？要四零一。402就会淹没在楼群当中的感觉给我 啊， 对，就给我的感觉，所以我就想问，这 你会觉得就特别真实吧？ 对 对 对，这部剧是怎么去定位的基调啊？一部非常抽象作品，为什么要这样特别具有生活气息的细节 哎，我能理解他的这些点啊，就是看似好像是离我们就是像于浩这种有铁腿的人很远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嗯、但是他设置又有一些很生活化的细节， 怎么想的？ 对。 我怎么突然间觉得还是我们女性的这个头脑比较灵光一点 啊？你说对， 你们说的就是很对嘛？因为我觉得 啥意思？你说这个话这钱， 你都懂，你还问人家小姑娘们脸红了都， 就是说的很对嘛？ 啊、 刚开始写这个台词的时候，我是不知道这个是要干嘛的。 你是有一部分贡献台词的是吧？ 就是因为是。自己写的嘛，就是实话实说的东西、 啊、 就是很写实的东西、 啊、 嗯， 然后我也不知道要干嘛，然后那个我们的戏剧导演就让我们写了， 嗯、 啊， 写了之后呢他就说你拿着这个去录音棚录一下音， 嗯、 啊，我说老师就要这样念吗？因为我写的东西就是他只说让我介绍一下我最原始的那个家、 啊、 然后到我小学的这个剧就是这段路上有什么事物啊人啊景象啊什么这些的， 哦， 那我就很实在的写出来了， 然后 对吧，什么脆皮甜筒2块钱， 啥没听清， 脆 皮甜 筒 2块钱， 哦， 那个时候的脆皮甜筒不就是2块钱吗？ 你跟他不是一个年代，你跟他很难受，他那是5毛， 不是我那时候也2块， 对，那个 但时常搞优惠活动是1块，是不是？ 对， 你看 他 买一看是不是， 你 看是不是， 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还经常吃那个枣糕王， 哦， 就是我都写出来了， 但是真的是 然后卖辣条的 学 这些是什么103中学门口的男孩女孩在什么谈恋爱卿卿我我，搞得我很不好意思，我也就都写出来了 啊。然后结果 老师就说让我拿这个去念完了之后，我也没想到就既然演出的时候就用了。 导演为什么？ 导演因为导演是很随意的人， 国服他有那么多的做可选择呢。 你是觉得这段情节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对，因为我们是老家都在一个地方， 嗯， 我也是长春人， 有共鸣 的是吧？对，然后他这边写的很像一个小朋友写的 啊， 很去， 就是你写的， 就是很 太幼稚，就你笔触太幼稚，嗯， 那个东西能借我拍一下吗？ 拍人还是拍桌？ 导演不 拍人可以借你。 啊，我明白 了。对啊，所以你知道，就是你听到这样的东西，你不会觉得它很假，也不会觉得它很修饰，它会直接就像你身边的一个人跟你说的所有的话一样， 是，就是平凡到你真的觉得。他就在身边， 这就是你的生活。 哎，对，就这个很好玩。哎，那高毅，你那部分这样词我也帮你打出来了，能不能给我们读一下？因为是录出来的， 啊， 是在整个最后舞蹈剧当中 是 以录音的形式呈现的，是吗？ 嗯，对，我的那段是。 来，找到那篇那个部分，然后给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其实就在第三篇。 一读好紧张啊，因为那会儿读的时候，这个脆皮甜筒2块钱，录音就录了无数遍。 不要脆皮，只说甜筒就好。 好啊，对。 来， 我叫高毅，家在吉林省长春市东康小区一指十栋一门四零二，楼下有一个大大的花园，家门口的左手边有一个小超市，小时候经常会在那里买酱油。小超市的对面有一个石桌子，一到夏天晚上，隔壁的老爷爷老奶奶就会在那打牌，但是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因为许多人已经去世了。右手边是小区的出口，大约20米向上看，对面楼上有一个阳台，那里有只大狗，每天早上经过那里就会看见它在叫。此时往左走就可以看到小区的大门，右手边有一个恒客隆超市，当时在长春到处都是这样的一个超市。走到小区门口再往右走，接着往左有一家 KTV， 至今还在，但我至今也没去过。隔壁是当时在长春还比较不错的一家正骨馆，叫孟氏整骨，我的腰伤就是在那里按摩的。紧邻他的是一家花鸟鱼市场，在旁边就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肯德基。放学兜里还有剩余的零花钱，我就会去买一个冰淇淋。 我记得那会儿脆皮甜筒才2块钱，左手边也就是 KTV 的对面是一个中学，叫103中学。中学门口有一个公交车站，每次放学回去路过那里，我就会看见中学的哥哥姐姐在那搂搂抱抱，难舍难分，当时看了很尴尬。紧邻中学旁边就是一排体育用品商店，我小时候的轮滑鞋就是在那儿买的。再往前走会看到一家枣糕王，有时候不买肯德基我就会买一块枣糕，但是总是会有很多人排队。再往前走20米到了一个路口，等一个红绿灯，再往左走就是我的小学，长春市第二实验小学。早晨都是卖红领巾的，放学了都是卖辣条的。对面的文具店叫米奇文具，都是一些小时候不学好的男孩女孩常聚吃泡面的地方。 哎，好有感觉啊，我一下就感觉自己是在以一个21、22岁的身份在看，就是很小时候的自己 啊， 就你懂吗？我就带着现在的眼睛去看那个时候的自己，我好像看到了一个小姑娘，然后戴着红领巾，背着书包，可能还穿着校服，有可能还是2道杠，然后从自己家的小区就慢慢走到了自己的学校。 嗯，对，就是这样， 就是因为它很多元素都太真实了。三道杠，我还给你提了一集呢。嗯， 说反了， 我 三道杠 比 2道杠 厉害。 你们一直被骗，我一直小学生一道杠是吧？就是你管着三道杠， 不是真没带过。 我以前带的是安全委员。 我在我们小学带安全委员，一般都是就自己有点捅什么娄子，就隔天就带一个红袖标，你再去管别人。 我们学校不是， 专门管大家， 我们学校都是来褒奖的。不是你说那惩罚的哈， 哦、 要是他该难受了。就、哦、你好人说句话，被你说回去了，你真讨厌。 好吧， 所以这部剧他刚才说的这一段是用来说他等于说追星星的这个人的女儿 对 的状态是吧？ 嗯、 啊，就要这样一个自白的描述，就要这么简单， 就要个这样的效果。 嗯，所以孙欣在里边演的是， 我演的是父亲，就是、 哦啊、你们两个 的，你演的是父亲， 对啊， 哦， 对啊， 有两个父亲，就是前面这段独白就是您说的这个二叔。 啊，二叔、 对， 怎么从你嘴里这个二叔这么别扭， 对吧？ 嗯， 他就是另外一个父亲嘛，他今天不在嘛，但是他、 就是、 不要回忆的就不在了。这三 个 字， 两 个 父亲的角色我懂。 对对对， 然后呢，不在这儿。嗯， 他就是他这段写的就是他也是他自己的经历，这、也是比较真实的。他们家也就是真实发生这些事情，就一系列的这些。 然后他的那个文章也是你自己写的吗？ 他写的， 是他写的， 他自己写的。 我 做了他的思想工作，然后让他贡献出他心底埋藏最深的秘密。 我当时读那个台词的时候，我是读一遍哭一遍。 哦，真的吗？ 哪里啊？ 是哪儿啊？ 因为这 哪一段？ 这上面好像 大学顺利毕业了， 大学顺利毕业了，这上面是不是？ 删减版。 有，大学顺利毕业了有。 对。 三四五吗？ 来，我们 现在往后翻一共第四页，整篇的第四页就是。看到。 这样，我们请孙欣也给我们来 读 一下吧。 我读吗？ 对啊。其实是另外一个演父亲那个人读的， 对 是吧？对对对，因为是他，也是他的真实的故事。 没找到。 那没 在这儿，找这个345， 借给他看看吧。 对，借给他看一下。 这是第二篇。 高毅，我一会儿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哭。可能有的时候就是每读一遍哭一遍，就是不一定能说出来特别具体的原因，但是我想知道。 这当时我的记忆，我现在还特别、就是、 啊，真的。 好，一会儿来说。 那你一会儿你想想这个问题。 我可能没有他读的就那么。他的真的是 没关系， 对， 没关系， 我就读了啊。 来， 人家是云南人，你倒什么河南口呢？ 对，我们那个另外一个演员， 我让他放开一点 吧。爸爸的另外一个爸爸的扮演者叫张启博， 嗯， 他是甘肃人。 哦， 然后那个他是小女儿的扮演者高毅，还有一个大女儿的扮演者， 嗯， 就等于说从一个过去，然后看未来，未来看过去这样的一个时空交错的，这样的大女儿的扮演者叫韩笑笑，他们四个都是天津音乐学院编导系的学生。 哦， 啊，舞蹈系编导专业的学生， 嗯，导演，他俩真是你认识的哈，不是门口请来的是吧？ 你怎么知道我花了500块钱？ 这么贵啊？现在价格挺高啊，都。 来，孙欣，来。 来，请孙欣。 大学毕业了，近几年家里没什么大事发生，二叔出来了，还有老房子也拆迁了，搬到了下城， 我以后可能会很少回去，家里的大事都无暇顾及。老大现阶段有点困难，泽泽去考了市里的医院，妈老了很多。你走的时候我们还很小，那个时候不会去想那么多的问题，但是现在生活中的很多事都会让我联想到你。很多次梦到你回家跟真的一模一样，每次父亲节的时候我都会点两根烟给你，把我想说的心里默默地念给你听。以前我常会想，如果你还在，等我长大了你老了，我们也许会像朋友一样说话，你抽烟的时候会递一根烟给我劝我少抽点，或者你会很严肃地看着我骂我不像话。这是我们现在最奢侈的幻想，你在上面多看着点老大，他总是不上言辞，那个时候你最疼他，他长得也最像你，连走路都像。我一直视他为你的影子，我最不用担心，只是这几年苦了妈。你最对不起的人应该是他，你要好好保佑他，我也会很好的保护这个家，照顾好每一个人。你所寄托的我会去为你完成，我也会找个时间看你，替我跟爷爷奶奶问声好。爸，等安顿好一切，我会挺着胸膛去见你，到时候我们欢声笑语，促膝长谈。 对，我昨天看这段的时候，因为可能是我太困了，可能是我最近我看得很晚， 你想说什么？ 我记得这段，但是没有给我那么大的触动。但我刚才再看一遍的时候，是确实很感人。那这段写的是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过程？在戏里什么部分呈现？ 戏里就是他是爸爸的一封信，他就他自己一个独白，他也许是就也许他是那个他以前父亲写给他的、 哦、 就是他就是制造一种父亲的效果，一种就父亲的一种爱吧、 哦、 就是这种意思，就是孩子对父亲的爱，父亲对孩子的爱都在这封信，它是一个双面的一种效果关系、 哦、 嗯，高毅，你我刚才那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会哭，你这一遍刚才听完了还有那种感觉吗？ 其实心里也会很难过那种、因为怎么说呢，就是我平时就是那个男孩张启博他、我们俩几乎都是双人舞部分，所以排练也会多一些、生活中接触也会多一些，我是丝毫看不出来他是一个有这样故事的男孩的， 特别乐观 哦， 就是丝毫看不出来的这种、平时跟他排练啊，因为演的是这种父女关系， 嗯， 我觉得如果我心里有这样的一层纱的话，我可能我排练的时候我会带有我自己的情绪，尤其在平时可能就是需要找一些父女之间这种关系啊、什么生活动作啊这些的时候，导演经常会问，就是你平时和你爸爸怎么玩，但是他是一个就是他的父亲去世了嘛，我会心里会很，我就是我现在就在想起这些排练的画面的时候，我会心里会很难受，然后再加上我平时还总跟他就是这种，我说你爸平时对你怎么样呢？你能不能演得自然一点啊？ 还问 呢？我还会总这样说。所以当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真的是我脑子是傻的，我觉得 很惊讶， 就是太惊讶，对，真的没有想到。完，我读着读着，我就眼泪就下来了。 有可能是因为自己之前问的好像戳伤到他， 对对对，我就觉得真的挺对不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 没不知者不怪，另外人都会往前看、他能够写出来证明他已经能够去非常直面的面对他、 是的是的、 来，我就现在就想到了，就是这个用舞蹈动作啊、肢体语言来表达一些自己的感受的，二位能不能移步到我们的 表演区 一步走过去， 坐， 一步走过去， 不用来，有请到我们的表演区哈。然后呢，我 特别怕这种环节， 是吗？来， 曾经被捉拿过。 对，没有，不会，我不会刁难你的。 对，不，绝对 不会 刁难你， 轻易刁难你。 对， 不会。 来，灯光给起， 起个音乐，来表达一个我想你和你想我了是什么样子的，或者说你们在这个整个剧里边有这个交手的环节吗？有对手戏的环节吗？ 对准话筒，就你们面前的话筒。 话筒， 对 对 对对 对。 我们两个人其实对手戏还是蛮少的。 你们两个的对手戏很少。 对。 但是他们那个上学的时候做了4年的舞伴。 哦，那应该很熟悉对方。 对。 但是我们不是情侣啊。 没想 这么着急的撇清。 这么 想把我撇开了。 哎，那你们觉得是单人表现比较好，还是两个人一起表现比较好？ 双人吧，我觉得双人会有趣一点。 好， 好，好， 好。 哎，那你们最经常做的一些这个动作和训练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表达感情的，我想你了， 表达感情的， 你想我吗？怎么来表达？ 如果情侣之间的话，可能就是 来对着话筒说哈，我们还 如果情侣之间的话，可能是眼神吧，我觉得眼神挺能表现出这种我想你，你想我，或者是 你这样，你的一句话， 我给你们演示一遍吧。我想你，你想我。 来，咱们俩都，咱们两位都站在舞台，哎，站在这个话筒边上哈。 这， 嗯、对，别离话筒太远了。 把那个凳子挪走没关系。 这样行吗？ 好， 可以。 我想你，你想我，就可能这样。 他是什么样？只是看着吗？他把手抬起来。 上手了。 然后孙欣接住了他的手。 握手。 No, 他紧张一下。 好了。 你们俩的这个状态啊。就是让我看不到你们的，所以先稍微往对照顾一下镜头，你这样就更看不到了。 这样， 对， 棒棒的。 好，来表达你想我，我想你了，你想我了吗？可以伸出手，想要抚摸孙欣，但是都放下了。 两 位两人在靠近， 伸出了手， 左手碰到了对方的面庞，手握在了一起。然后要拥抱，而且拥抱到完全抱上，就这样一个简单环节。 哇，我跟你说，我有感觉，我鸡皮疙瘩有点起 来 了。来， 你去和孙欣试一下。 我 来， 不太合适。 你和高毅来试一下好不好？ 我啊，可以， 女生可以，好不好？啊， 我更自然一点嘛。 对。 喜欢女生 啊？没有，她现在是大女儿的扮演者。好，那我们就换一个对象吧，一个 是对情侣。我今天客串一下，友情客串一下。 姐姐和妹妹， 对， 好不好？ 姐姐跟妹妹就我们俩，这样好久没见了吧？ 这么高兴 好吗？我对呀。我们今天来表达一种，就是 帮忙把凳子拿走，好不好？嗯， 就是很久没见了吧？就表达一个我们很久没见了的。 对，要，但是深情，要深情的那种。我不知道是人家蹦蹦哒哒的，我不喜欢那样，好不好？ 啊，你不喜欢那样，我就不那样了。 真的是蹦蹦。 那高毅，把嘴还是尽量离着话筒近一些，好不好？ 我觉得。 跟姐姐就应该是， 姐姐就应该就是活蹦乱跳。 对， 就这时候已经设定我是姐姐了，是吧？ 对，肯定啊。 哦， 我真的还没有当过姐姐呢。 那要不你来一回？ 好， 来，这更有反差感。 来，我给大家解说啊，很多这个听的朋友们可能看不到。 你设计我好不好？你告诉我应该怎么样？ 对， 随意就行。 我随意，就我是妹妹。 主要看， 那你来看我吧，好吧？ 就假如我在火车站接你 啊，对，你在火车站接我，然后 我 大学毕业了 啊，我要舞蹈的动作哦。 你哪那么多事儿 啊？ 我能演就不错了。 要不让他来吧？ 你看他一会儿就是他，你别着急，咱俩先演完的。他不整我吗？没事儿。 没有这个。 我在火车站，我大学刚毕业，不就是别了？我大二吧，好吧。 行， 我大二对回家。 我给你买了一个2块钱的脆皮甜筒，在火车站门口等你。 好，来准备， 行， 3、2、1，开始。 哎呀，这个高铁也这么热呀！ 你下火车吧，行吗？ 刚下火车，好累啊，拎两大包。脏衣服， 这时候高毅， 哎，怎么没人来接我呀？我姐不说来接我吗？ 高毅指挥了挥手，两人好像很远的样子，虽然很近。 他长高了呢， 啊，北方吃的好， 这么高了， 嗯， 哎呀， 哎，不说好给我买脆皮甜筒的吗？ 脆皮甜筒化了， 你吃了吧？ 没有， 从小就爱抢我吃的， 快抱一下 啊，抱一下，像姐妹相认吗？ 是不像，像两个。那什么，那个绿茶什么东西在？来，请各位回归座位吧，我们时间不多了。我还要问导演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想让你一会儿三个人一起回答这个问题哈，每个人说出一个点，想告诉我们这些听众和观众朋友， 都怪咱俩动作太慢了。 要去看这部戏的话，每个人说出一个最大的、最吸引你的点，或者说你觉得最能够感染观众的点，好不好？因为时间有限哈。 接下来， 导演来。 不能让我 Q 是吗？ 那对， 嗯，如果你是一个女儿，或者是你是一个父亲，嗯、或者是你即将成为一个即将成为一个母亲，或者你深爱你身边的人，你的家人，那我希望你带着你的家人和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子女，来看我们这部舞蹈剧场《追星星的人》。 好，高毅呢？ 我就是觉得一定要带着爸爸来看吧， 嗯， 一定要带着爸爸来看， 嗯 啊，你会给你爸爸演一遍吗？回去， 我爸爸已经过来看了。 已经看了、 啊、就是 他什么反应、 嗯、我也想知道爸爸会有什么感觉。爸爸其实我家是我妈妈感触比较大 啊， 就是因为尤其是当就读完启博那段话什么的、 啊、 妈妈会眼泪就是眼圈红这样、 啊、想他的爸爸。 对对 对，父爱是深沉的。 因为我的姥爷也是就是刚做完手术嘛、 啊、 心脏，然后他可能就会我妈妈的心里会难受一下子、 嗯、 觉得这个时间一下子就是好像离父亲要越来越远了、 嗯、了解。来孙鑫， 嗯， 最近在百度吗？ 没有没有，我是在想，因为他们都说就是大概就是可以这么些人啊什么、 嗯、 都他说我觉得什么人都可以来看， 嗯， 就是我就觉得我们这个剧的话要是看点的话就可能就不像，因为它是舞蹈剧场嘛，它的结构肯定是跟其他的就传统的舞剧是不太一样的，结构可能会有一些新意啊，就是来看的话就可以关注一下这方面，然后 创新的地方。 对对对，然后我们又有那种投影机的一个画吧，那个也是比较有意思的。 好，再次感谢这个追星星的人的剧组的三位的主创能够光临我们节目、 嗯、 然后呢也感谢各位锁定 FM98.2 AM927 收听收看今晚有戏，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明晚咱们6:45再见。接下来给您带来的是博虎点秋香，明儿见。 明儿于浩要准备给大家表演啦，请大家锁定我们的节目，明儿见，拜拜。